诉我初恋的情人，你我各奔东西，这是谁的责任？我对你永难忘，我对你情真，直到海枯石烂。为什么不见你再来我家门？盼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人，我要向你倾诉心中。直到海枯石烂，忘不了初恋情人。我是心，是云，总是两离分。希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人，你我各奔东西，这是谁的责任？我对你是浪，忘不了初恋情人。